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 LCF 参数曝光，未来雷克萨斯顶级轿跑车型，阿尔法罗密欧 4C 明年改款，或将永远放弃手动挡车型。快车道今日私车定制给您带来50万以内的硬派越野车型推荐。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海外媒体曝光了雷克萨斯 LCF 的车型参数。据悉，雷克萨斯 LCF 将成为雷克萨斯旗下的旗舰轿跑车型，未来竞争对手将会锁定同样尚未发布的 BMW M8。雷克萨斯 LCF 将会搭载一台 4.0 升的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将会达到630马力。对于 LCF， 雷克萨斯的目标是在不牺牲奢华感受的条件下，打造一款拥有顶尖性能的轿跑车型。另外，新车将和 LC 普通版本的车型共线生产。售价方面， LCF 日本本土的售价将会在2000万元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116.7万元。海外媒体报道称，阿尔法罗密欧 4C 跑车将于2018年下半年迎来中期改款。据悉，新车将会采用多项的技术升级，但依然不会提供手动挡车型。2019年1月，该车将会在海外市场进行发布。现款 4C 车型截止目前仍然由于较差的操控性和难以预测的转向感而饱受诟病。阿尔法罗密欧的工程师意图采用一些新技术来改变这些现状。由于市场需求量太少，未来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和法拉利品牌都将不再推出手动挡车型。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快车道私车定制，我是赫尔。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要给大家定制的这两款车，哇塞，真的是硬朗到极限啊，这绝对是纯爷们儿的车。但是这个价钱啊有点高，这好像算是我们定制的车里边价格比较高的车型了。 不高，是这样的，因为 你是赚了钱了，是吧？老车特淡定，是不高。 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人问说，这个想买这种硬派的越野车，想拉出去玩的，我们其实也纠结了好多，包括也考虑了很多的，包括自主品牌车型，我们觉得。其实实用度程度相对来说高，而且兼顾到越野能力强的这种叫越野车啊，所以就锁定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两款车型。 对，一个是这个普拉多，再有一个就是吉普的卢比肯。 对， 牧马人啊， 牧马人，卢比肯这两款车，其实如果让我选啊，什么都不看，你什么也别告诉我，我肯定选那个牧马人。但是你要是都告诉我了，数据我都看到了，我可能就会选择那个 普拉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我是觉得这个牧马人更是一种情怀，可能玩的这个用处更多，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普拉多更加实用，它的用处会多一点。 我觉得其实这两台车区别在我看来在哪儿啊？我觉得是，如果你在城里开的久，你就选普拉多。 嗯， 如果你在野地里开的久，你就选牧马人。 野地里开的多， 就是因为其实普拉多无论是在越野当中还是在城市当中都是可以兼顾的。 嗯， 而牧马人在城市里边用的话，那我觉得你的屁股起码要比正常人在后 方。主要是因为牧马人真的是吉普的车型开起来真不是那么舒服吧？ 对，然后另外我岔开一句话，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觉得今天这几个价位比较高，那么价格低一点的，其实有几款越野的 SUV， 这不叫 SUV， 叫越野车。 越野车， 其实有一款性价比很高，30的帕杰罗劲畅。 劲畅， 对，那可能它30万以里的价格就能出来了。但是，就是不同的价格还是有不同的能力吧。我们选择了还是比较有优异的和品牌价值高的这几个，跟大家来讨论。 嗯， 对，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比较的车型，第一款是2018款的3.5升。自动的 TXL 后挂备胎，然后官方售价啊，这个是那个普拉多的车型啊，然后官方售价是52万9800，然后牧马人这儿呢，哎，我们选的是卢比肯吧？ 对啊， 卢比肯高配吧？ 对对对对，高配2017款的3.6升卢比肯四门的舒享型，然后官方的指导价格是53万9900。 嗯，哎，我倒有个问题问老车啊，你为什么选了卢比肯的四门版？ 卢比肯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更喜欢它的双门版，这样的话它的轴距更短，然后它的越野能力更强 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位的话， 买个两门车， 可能很多人， 你觉得买牧马人的谁还考虑后排？ 不是，老车主要想的是这个，我的 四门， 我能要多的，我为什么不要呢？ 差钱，两门的便宜啊， 四门两门的稍微便宜点，四门的其实它在后备箱的载物能力上要更好。 干啥？你要越野干什么呀？ 而且这个车还是有优惠的，我只是没往上写。 越野抛箱子怎么管着吗？ 大概现在能有30000元左右的一个优惠，在北京地区。 啊， 也就是这个车，牧马人，所以说它的整个价格是要比普拉多来说，在终端售价上是要低的。 嗯 啊，然后再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已经提到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给这两款车定义的，它不叫 SUV 了。叫 越 野 车， 因为它有一个越野车非常显著特身，它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有大梁的。那么这种车在野外在越野的时候，它比咱们所说的承载式车身的 SUV， 像 X5、Q7 这种车，它是有很多先天优势的，刚性更强。对，然后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代表就是奔驰那个 G， 但那也太贵了，我们不做推荐。 嗯， 所以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劲畅，其实还有一些国产品物，你像哈佛下面那个 H5 还有 H9。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江铃福特，一个叫撼路者，这个大家可能就是玩越野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这几款车 正常来说知道的不多， 其实都是比较硬派的，但综合来看，我们认为这两款车更是在一个，比如说在品牌使用可靠程度，它在 保值率 对终极的这个越野攀爬的能力上面来看的话，还是在这几款车当中，在这个级别当中还是名列前茅的。 在这儿我做一个亲情提示啊，越野有风险，您要尝试需谨慎。如果在没有一些专业教练的情况下，我给你这两台车，我建议你也不要到一些极限情况下去进行越野，因为这个东西真是要受到专门的这个 没错。 培训过之后， 对， 然后才能去走那些极限路面。你别看那视频上开的都可好了，然后又怎么样呢？不是那么个事儿啊。当年第一次漂移的时候也都是那么想的，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个事儿。 听起来浑身要是飞过。 对，我们下期节目就叫这个什么？回忆一下往事， 忆往昔。 对， 好悬没有了。就是提示大家安全第一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两款车，您对哪款车感兴趣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讨论，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I need a dose of I'm systematically moving.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对比两款车，哪个更值得购买啊？一个是普拉多，一个是牧马人。嗯， 咱从哪个方面说吧？ 我觉得咱们可以分开说。 嗯， 赫呢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款车的一个配置上的差异，毕竟我们花了有50万块钱了。 嗯， 那这个价位来说其实已经很贵了。 那要不就别看了，我 让大家来多少了解一下这两款车的。 这就是八个门的卢比肯，它也没有什么性价比。 哎，不一样了，八个门那就彻底不一样了。 你说的是公交吧？ 那说说吧，来，那就比一比吧。 配置方面，反正我现在能看到牧马人的配置就是， 太棒了， 找找 你什么？ 说什么呢？太棒了， 胎压监测是有的， 对，胎压监测是有的， 安全带提示是有的，儿童座椅接口也是有的。 然后防抱死有， 防抱、 制动力分配，我跟你说，我这真的是矬子里边拔大哥，真找你知道吧？ 定速巡航有， 其实、 刹车辅助有，牵引力控制有，车身稳定有， 对， 然后这其他的都没有。 前桥限滑差速器有， 这个我们 差速锁也有， 嗯， 后桥限速差速器有。 这我跟你说， 前后各一把锁， 你让我们俩说完吧，它本来它就没有多少，你再不说完就真没了。 然后远近光灯呢是卤素的。头灯呢好在是自动的，前雾灯是有的，大灯高度是可调的，没了。 对，前雾灯再没有这车不用开了好吗？ 然后 ABS EBD 这些电子助力系统也都是有的啊，但是这方向盘齐沉，座齐个 那也没有到齐的那个的，对，我觉得不至于、 啊、我自认为我屁股可以了啊，我坐牧马人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 这也就是说下辆车我们的试驾车牧马人的话，红城基本可以、 不开了、 没问题、 哎、 你们玩去啊，再见不送，欢迎慢走，下次光临。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情怀呢？ 其实我们对牧马人的了解， 我的年纪让我告别了情怀。 大家啊，确实对现在卖的这款牧马人可能在配置上有颇多的怨言、觉得配置不够高，座椅不够舒服，然后呢城市驾驶起来这种路感又比较模糊，确实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瑕疵。 小、 这我认为是小。为什么这车要说的别在乎那个，在乎它的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越野能力， 后一把锁， 前桥后桥的两把锁，还有超大的这个这个接近角离去角，还有底盘的这个， 100个人里边能有一个人把这把锁能玩明白都算多的。 其实我说到这儿，我正想跟大家说，我们可能不是咱们的电台节目了，是一个视频的，大家应该看过那个叫虎克之路，在甘肃省的一个人工修建的一条， 这也太极限了， 这个不是那个怎么说呢，这个、吉普特别喜欢玩的这么一个路， 你说 他很多都能玩的。 你说错了，虎克之路就是吉普的一个专业那边的玩家修的，它是吉普现在指定的全球一个最具挑战难度的一个训练营。 对，这不是他特别喜欢玩，他好多好多的活动都做了这个虎克之路的这么一个挑战。 对，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以先把配置这个放下，说这50万我买了什么？我既然又没有这个什么座椅加热、通风、什么前后倒车360度影像，是不是有点亏？其实这就看你的一个买车的初衷和你的出发点了。如果说我们只是想追求一种高大威猛的形象，但更多的是在城市里面日常代步，那我觉得你可能买牧马人确实有点稍微高了一点。那我可以你退而求其次，去买个30多万，你比如说那个帕杰罗，你比如说那个我们哈弗的 H9， 这些其实也都还 OK。但是如果你要是既然锁定了牧马人，那我觉得就应该，咱大家都说是有所取舍嘛。你既然看中了它，那你应该看中它的是最精华的那部分。 我是保持这个意见啊，买牧马人的不管是几座的都不重要，他既然买了牧马人，如果是真正那种专业级的骨灰级的发烧级的越野玩家的话，我觉得没问题，您选 OK， 因为这台车上的配置全都是你能用得着的，不管是他那个什么铰链式的开门呢，还是全车是吱吱嘎嘎的缝子，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越野而生的，而且是为了极限越野而生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说我跟其他的咱们的消费者说啊，就是你兜里揣了50万，如果你真的不是极限越野玩家，而且你家里没有第二辆车的话，你就别碰牧马人这样的车，别跟自己较劲，过不去，犯不上，懂吗？就是你知道开这个车，你开半年之后，你就觉得，我那叫什么，那叫腰托被治好了， 因为太硬了，全都是硬的。 腰托也许没治好，可能腰都错位了。 真的是太难受了，这台车坐。而且我跟你讲，这台车开起来是什么样？它前排吧，因为它前面的机舱那块坐得特别紧， 嗯、 所以我们正常开车腿会可能微稍微能够往两边能靠一下，对吧？ 嗯、 开牧马人和坐牧马人前排的感觉是两腿并拢，小板凳一坐，90度直立，走你。 嗯，没有啊，我没有你说的这种感觉啊。我开牧马人， 你给我装瘦是不是？ 不是不是，因为当时开牧马人的时间还相对较长，我觉得没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它确实有着吉普惯有那种忽忽悠悠，就是在城市里面开，它的路感不是很清晰。 不是，它腿， 但是它 腿不是并着的吗？ 没，我真的没有，就是感觉像你说那个像学生上课一样要求坐得很直的那种坐姿。 就你们俩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吧，作为一个矮小的我，根本就理解不了 这个。这个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去纠结，为什么今天说拿出牧马人来跟大家说呢？因为我们可以，如果你对牧马人觉得现在这款配置低的话，没关系。2018年的北美车展上，我们2017年就刚刚结束的那个车展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新款的全新的牧马人已经亮相了 啊！你的意思就是大家等一等， 等一等，我跟你说，明年上半年这辆全新的牧马人一定会在国内上市。 有一台配置很高的，更适合城市路面行驶的2.0T 的车型， 是很多款，应该是全 LED 的大灯。全新的内饰， 哎，他们 重新调整的座椅，还有前风挡，这一切一切， 他们定了吗？说如果说按目前来看的话，撒哈拉负责它的比较这个叫 就是入 门版的话， 嗯、对， 那2.0T 的可能撒哈拉就会搭载2.0T 的发动机， 这可以都有，对，应该是这样，2.0T 应该是在撒哈拉上出现， 还是说未来说撒哈拉也有一个2.0T 的，然后 有可能目前就是到国内来啊，搭载到引进到国内的车型是否能在两款上都有2.0T 的，目前没有定论，但是撒哈拉上一定会有。 但是这么说吧，我刚才有我问二位啊，我觉得我这刚才思路对不对？就是非极限越野玩家买牧马人的，就不要买牧马人。 其实 这有你不同意吗？ 我是。80%认同 啊， 还有20%不太认同。 那20%，你告诉我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你，就身边有个例子，咱们那个领导也开辆牧马人， 啊、 你觉得他是非那个，他是那种极限玩家吗？ 但他有第二辆车呀， 对，所以说就是这种人， 他有第二辆车， 就是 有啊， 他不是何止有第二辆啊，就是说什么个意思呢？我们第几辆没关系，你买牧马人也没关系，你不拿它去越野也没关系。哪怕你就讲究的是个情怀，我在马路上开着它， 我明白了， 舍弃掉那个， 明白，哎，有钱您乐意，爱咋咋地， 行吧，这么说也可以， 是吧？哎呀，那我们没太说普拉多，其实我们休息一下吧。 对，回来可以继续说普拉多。我觉得你们对牧马人的争论让我听得很有意思 啊。好，休息一下啊，马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台车普拉多。 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用了很大段的时间来聊牧马人这辆车啊，那我们也聊一聊我们今天的另一辆车，就是普拉多。普拉多这辆车，我觉得这个包容度和融合度相对来说就要比牧马人更高一点了，这不只是说是情怀的一个问题了。 普拉多应该是就现在是2018款，刚刚上市也没多久，全新的。 对， 它的外观变得我觉得比原来好看了。而且它最大的一个变化啊，是在于什么呢？它的发动机跟变速箱的匹配，变速箱变速箱用了是原来的2.7，那个是4AT，现在用的是6AT，这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原来那2.7现在在限售车型上是取消了，以后还有没有？现在还不得而知。现在还是3.5升自然吸气的 V6，所以这两套就这一套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匹配，对于整个普拉多的一个价值的提升还是很大的。但它有一点呢，可能在越野玩家的眼中看来是一个退步，就是或者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就是他把原来的全时四驱改成了现在的分时四驱。 对， 就这个我们不能一味的这个怪意气风甜，他是为了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法规的规定。 嗯， 其实他不也有 也有全时四驱的模式吗？ 它有，但是这个是需要你停止，或者是这个时速在低于是我记得是十公里还是十五公里以下，要手动把它挂上完成。明白了吗？不是说是跟原来那个我在路面上开起来随便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都是四驱。 我觉得这个我怎么说啊？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行驶在一个路复杂路面上的时候，比如说前面是个沟是坎，你需要停下来再挂上，跟原来那个可能在这个中级玩家的眼中它就不够便利，或者说不麻烦多一道手续。 出门右转还有一台 奔驰 G， 不是春天叫什么？ 丰田陆地巡洋舰。 对啊，出门右转，陆地巡洋舰，您 得买这俩，得买这俩。 你不是你要什么？你刚才跟我说要的是什么？ 要什么？ 要的是中级越野利器，要的是感觉，对吧？ 哦，那你还应该再往右拐一个，再拐一个路口，那就有奔驰 G 了。 你们这聊偏了吧？这个咱能回到普拉多吗？ 这个我刚才说了，咱不愿这个一汽丰田它这个做法，它是为了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法规定。 其实啊， 改成这样， 我侧面其实也挺理解的。还有就是，我还有那句话，全时四驱，你现在你一年全时四驱都能用上的路面有多少次？ 但是你像这样，你这个。分时四驱的话，如果说你像在东北遇到雨天路滑，或者是冰的来不及挂四驱，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它有一个适时四驱系统，如果就像我们东北那嘎的那个小冰雪路面啊，小雨啊，这一走起来呀、啊，该打滑的时候后轮该上也上了，它是这套东西，就是其实它是靠电子做了一些弥补，而平常咱们正常开的时候就两个轮跑。我觉得如果在实际使用当中，应该很多人开不出来所谓的全时四驱跟分时四驱的区别。 是 10%以内的人能开出来、我觉得这个数字都算高的。不信朋友们你们就跟我 开一下 发过来，哎，你们觉得能开发给我发过来，微信搜索好友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骂我都可以没问题、你开出来你告诉我。 不至于啊，这个 绝对不超过10%。 至于我想听别人骂他。 还有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个好的改善吗？油耗会降低很多，起码1到2个油啊。 对，这个也许是有帮助的啊。 而且这一代的普拉多我觉得特别棒的就是，而且你也特别棒的是选了一个后挂的小书包的这个位置。 对，它这个备胎位置啊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后面背了个小书包、啊，另外一个是藏在底盘下面。 我觉得背小书包比较帅气 啊，对，比较帅气啊。 对， 这个拿着取着用着也方便。 没错啊， 就是多花点钱， 不什么钱不钱，好看很重要，你知道吗？ 对，这你花同样的价格要跟牧马人来对比的话，它的配置就高很多了。像刚才咱们没提到的那些，像什么 LED 的这个大灯， 就牧马人没有的，它都有。 对，什么座椅通风加热、360度全景影像啊，然后这个真皮座椅、定速巡航、这个电调节的主副驾驶座椅，这些全都有了。还有一个大天窗。 对 啊，这个就是它在配置上确实要比牧马人现在卖的牧马人要高很多了。然后整个它的内饰风格也进行了一些细致化的处理 升级， 对，升级和处理，所以整体从舒适感豪华程度上来讲，普拉多是要完胜牧马人，这个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同意。就从这两项，就做工也算一个。 所以咱们最后就是还剩一点时间，咱们做个总结，如果是普拉多和牧马人同级别的选哪个？ 我没那个手开牧马人，我就开普拉多挺好。 你 那他肯定普拉多， 我都不问他， 那我就先选一个牧马人。 就是你还是落地情怀是吧？ 情什么怀？你让他开锁，他也开不了。 行吧，你这么说， 所以你在我这找平衡的是吧？ 不是，那两把锁挺难，挺得去考验，有些技术和经验的啊。所以说我们综合来看，还是极限一些的发烧友，您可以选择这个牧马人，我们一点都不排斥。但如果说正常咱们的消费者，您觉得就偶尔去出去越个野，我跟你说，普拉多会让你觉得。有更多的享受生活的空间， 它很省力。 对， 我觉得可能普拉多相对来说的性价比会高一点。 对，行，今天我们节目帮大家推荐了50万左右的两款硬派的越野车。如果说还有关于越野车其他的问题，包括价格下沉的这些车型的讨论，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啊。回头我们在微信上聊啊。那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 拜。 拜 拜。First impression, baby can't stand the heat. Trust me when I try to throw, standing still and shaking me. All these drugs, ladies, and insecure.